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前一段世界读书日期间啊，上海推出了以培养全民阅读兴趣、营造全民阅读氛围为主线的多项读书文化活动。那么究竟有哪些活动呢？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一个智能手机和 iPad 的时代啊，上海浦东新区正在积极的推广阅读，同时啊，也积极的与顶尖的学者和音乐家合作，为该地区贴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标签。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部分的翻译哈。在以什么什么的时代哈，这个词想到这个时代呢，我们会想到一个词叫 age， age， 它这个词不要翻译成年龄，而是说一个年代，一个时代哈。In the age， 哈，前面加个不定冠词 an， in the age of， 后面加上这个智能手机叫 smartphones and iPad， 现在大家把这个 iPad 就翻译成 iPad 哈，不要翻译成其他的哈，这个英文和中文都一样的哈。 In the age of smartphone， 我们智能手机 iPad 的浦东 new area 哈，浦东新区哈，叫 new area is actively 哈，非常积极的哈，我们说 active 是积极的哈，加上 ly 呢，积极地哈，变成了副词。Actively working to promote the idea of reading， 能够呢推广阅读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个观念哈。Promote the idea of reading， while also actively collaborating， 同时也积极呢和谁配合 ？Collaborating with top scholar and musician 哈，两类专家，一个呢是专家 scholar s c h o l a r 哈 ，scholar 专家 and musician 音乐家 ，give the district a cultural identity， 一个文化的我们叫身份证哈，这直译了，给该地区呢一个文化的身份证，但是呢我们转移一下呢，给这个地区贴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的这个标签，这个 cultural identity。 同时呢，新装修的陆家嘴图书馆哈已经开业了，那么已将传统的公共图书馆变成了一个主题的阅读的一个场所，并呢注入了当地的特色。 A newly renovated 陆家嘴 library 哈，这里面一个 renovate 表示装修哈， newly renovated 表示说刚刚装修完的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R-E-N-O-V-A-T-E-D 哈 renovate。 同时啊，这个词啊中间有一个是 N-O-V 哈，这个词同学们见到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这是呢一个拉丁语的一个词根哈，表示新的意思哈， N-O-V 哈。所以说通过这个词呢，大家可以联想到很多哈英文单词，如果说有着 N-O-V 的话呢，它都表示说有新的概念哈。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电脑公司叫 Lenovo， 联想，前面这个 L-E 呢是联想原来的英文的两个首要的字母，后面这个 Novo 哈，N-O-V-E 呢表示新的意思，表示新的联想哈。所以说通过很多的商标，大家呢也可以学到很多哈有趣的一些英文单词。好，这个 newly renovated 陆家嘴 library has turned 哈，一个转变哈，一个华丽的转身， the conventional public library， 一个传统的公共图书馆。同学们，我们学到了这个词组 turn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把一个什么东西转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哈，常用的一个词。那么表示这个转变呢，我们还可以用另外的一个动词叫 switch， S-W-I-T-C-H， 也表示说转变哈，一个变化的意思哈。所以说我们常用的一个转变呢，一可以用这个 turn into， 也可以用的 switch into。 一个传统的 conventional 这个词呢，表示说 经常的，大家熟知的一个意思。好，这个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conventional，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常规的常用的方法 conventional approach， conventional way to do something。 同时呢，我们说军事当中有一些 conventional weapon， 哈，常规的武器，哈，也用这个词 conventional。 那么这里面是一个传统的 public library， 一个公共的图书馆， into a themed reading venue，变成了一个主题的阅读的一个场所，哈，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呢进行深度的阅读，叫做 themed。 同时啊，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主题呢，这个词不是一个名词了，而是一个动词，叫 themed， 给了赋予了一个主题，哈，所以加一个 d， 哈， ed 的形式 themed reading venue， venue，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一个场所，特别呢是指那些特别正式的一个场所，比如说比赛的一个场所，音乐会的一个场所，以及呢像我们说看体育比赛，哈，说这个时间还有这个 time， 然后或者 date， 这个地点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个 place， 而用这个 venue 来表示，哈，一个地点。同时呢并注入了当地的一个特色，后面用的是encoded with local DNA。 我们说这个 code CODE 呢是密码， encode 把这个词从名词变成了动词，表示说给某一个东西呢编成了一个码，编成了一个代码。那这里面 encoded with local DNA， DNA 我们知道呢是能够传递信息的一个生物的一个载体啊，这里面 local DNA 是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了啊，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我们上一段呢用的是一个 culture identity 啊，一个文化的标签，所以说不同的区域呢它有不同的一个打法，不同的一个特色啊，所以说上海呢不同区域啊有的不同的鼓励大家阅读的一些方法。那么家在熙熙攘攘的陆家嘴金融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这个图书馆的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迎合该地区的白领阶层的需求，因为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海外的金融背景。看一看家在熙熙攘攘的哈陆家嘴哈金融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哈，去过上海的同学都知道呢，在这个陆家嘴呢里面有特别特别高的这些写字楼哈。那么在他们当中哈有一个图书馆哈，的的确确呢是这个该地区的一个独特的独到的一个风景。同时啊，通用一个词特别好，加载哈，像特别特别密集的空间哈，塞进去一个东西，所以它这里面用的一个动词也特别的独特，用的是这个 sandwich， 像三明治一样哈，加到什么当中 sandwich。 同时啊，这里面这个三明治啊，它用作了是一个动词的形式哈，没有用它的名词，因为名词呢在这里面显然是不合适的，用这个 sandwiched， 哎，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到了什么当中 ，sandwiched， 一条面加一个 ed， between the high rises in the city's bustling 陆家嘴 financial hub， high rises， 这个 high rise 啊，高起的高升的意思，这里面是指的什么？叫 skyscraper， 叫什么高楼大厦哈。夹在这些高楼大厦之间图书馆哈，后面用的是 city bustling 哈，这个 bustling 哈非常熙熙攘攘哈，特别繁忙的一个词 bustling， 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 t 呢是不发音的 bustling 哈。陆家嘴 financial hub， 这里面 hub 呢是指一个中心哈，一个枢纽哈 financial hub。 It is designed， 被设计成 to cater to啊，为了满足谁的需求 ？cater cater to 这词啊，往往用在一些餐馆或者说这个服务行业啊特别多。cater to 满足谁的需求？而这里面呢是指呢 cater to the white collar workers 白领的那个工人哈，白领的那些员工们哈 ，white collar workers in the area， many of whom have overseas financial background 哈。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 overseas 海外的一个金融的一个背景哈，用的是 financial background。 当地的政府官员说呀，这是该是第一个以金融为主题的公共图书馆。那么在50,000本书中呢，近五分之一的书呢是海外的原版书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哈具有特色的哈有鲜明主题的一个图书馆哈，以金融为主题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哈。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official said 官员说呢 ，it is the city's first 第一个 Finance Themed Public Library 啊，用的是呢 Finance F-R-N-A-C-E 哈，金融类，后面用的这个 theme 同样呢用它的 ED 形式哈，以金融为主题的这么一个 public library 啊，公共图书馆。 Nearly one-fifth of the total 50,000 books are foreign editions。 它的图书的藏有量呢达到了五万册，其中的五分之一呢是呢海外的哈或原版的这个图书。那么看一看五分之一，英文用的是呢 one-fifth 五一哈，用这个 one, two, three 哈，后面这个之一呢，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呢，用它的这个什么呢 ？fifth 后面加一个 f-i-f-t-h， 用它的叙述词第一、第二、第三哈、第四、第五这个词来表示一个什么分数的概念。所以这里面五分之一呢是 one-fifth of the total 50,000 books 啊，五分之一的这个书呢是 foreign editions， 是呢海外的这些版本哈，叫做原版的图书啊，这个 edition 哈，海外版的这些书籍。好，那么看一看另外一个图书馆哈，刚刚开馆的一个图书馆叫张江图书馆哈，它也是呢读书爱好者的一个理想家园哈，或者可以说一个理想的读书的地方。它位于呢张江科技城，这里呢是创业公司孵化器和行业领军企业的所在地。比如说哈，我们大家特别熟知的一些音乐平台，像喜马拉雅调频和线上学习一个平台叫沪江网哈，都在这个张江地区。 Select 张江 is the perfect home for the geeks， 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哈。 For the geek 这个词 G-E-E-K 这个词啊，它往往是指那些书虫哈，或者说特别钻研的那些人哈，往往呢感觉是那些呆呆的人，但这里面呢是指那些特别愿意看书的那些人哈。For the geeks， 有的时候我们指 computer geek， 在电脑方面特别牛的一个人，用这次 computer geek。那么它位于呢 ，it is located in the 张江 science city 哈，科技城啊、张江 science city home to startup， 是很多创业企业的一个园区啊 ，home to startup。那么这个创业企业啊，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已经讲过的 startup S-T-A-R-T-U-P-S 啊，这里面是一个复数形式 startups incubators 啊，一些孵化器啊 incubator。 那么这个孵化器呢，原来是指呢能够孵化出小动物啊，保温箱啊，叫做孵化器，叫 incubator。 在这里面呢是指那些刚刚起步的那些创业企业，可能说他们一开始呢资金啊实力都不够强，所以说呢政府呢给他们提供那么一个地儿哈，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发展起来，然后呢脱离开这个孵化器，能够自己的独立的生存下去。起步阶段的这个地方呢，现在很多的城市呢都有叫做什么这个孵化区哈，或孵化园，英文叫做incubator 哈，英文的拼写呢是 I-N-C-U-B-A-T-O-R 哈，发音是 incubator。 And industry leaders 哈，一些行业的领袖哈，或行业的一些具有哈领先地位的企业， such as China's largest audio platform 哈，中国最大的一个音频的一个平台叫 Himalaya 喜马拉雅调频 FM， andE-learning platform 哈，一个线上的学习平台叫 E-learning platform， 叫huijiang.com。那么在这里呢，读者呢可以看到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或借不到的相关的图书，因为张江呢计划成为中国第一个本土的黑科技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黑科技呢？啊，或者说黑科技技术呢，是指比现在的现有的技术更加先进、更加超前的，那么这一类技术叫做黑科技。So books on technologies， 关于技术方面的这些书，因为呢，这个地区呢是很多的技术企业呢一个比较聚集的地区，所以呢，它的书籍呢更加关注于呢 technology， not available elsewhere in the city， 上海其他地方呢可能说 not available。可能说找不到 can be found here， 但是呢在张江这个图书馆呢大家可以看到。 Select 张江 has plans to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platform of its kind to locally develop black technology， 它有一个计划成为中国第一个呢黑科技的一个平台，这个黑科技呢英文叫 black technology， 叫 black technology， 黑色的技术。后面解释一下什么是黑色的科技哈 ，black technology， referring to technology 是指的呢是那些科技 referring to technology far more advanced 这里面用的是 advanced A-D-V-A-N-C-E-D 表示先进的哈，更加超前的意思 far more 哈，它不是说一星半点的哈，一点点的先进，而是说非常非常的先进，非常非常的超前 far more advanced than today's reality 比现有的现实的哈，用的是 reality更加超前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些技术呢通称为 black technology 哈，黑科技。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临港地区的还有一家书店，你叫做书店也行，也可以叫做一个阅读的一个地儿也可以哈。那么这个书店或者说这个阅读的地方叫做大隐书房哈，它不是书店，叫做书房哈。它推出的一个主题呢叫做共享图书计划，英文叫大隐 book mall 哈，它不叫 bookstore， 叫 book mall， the first reading venues， 第一个阅读的一个场所 and bookstore 哈，同时呢也是一个书店 in 临江 area。Also opened and is promoting 正在推广一个 sharing book program 图书共享的这么一个计划叫 sharing book， 虽然名义上呢它是一家书店，但是呢读者啊可以免费哈阅读哈，或者说借呢不超过300元的图书，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必须在7天内归还，这满足了当地的阅读的需要，同时啊弥补了该地区缺乏公共图书馆的这么一个空缺。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ough officially a bookstore 哈，官方上呢它是一家书店， allow reader 它可以让读者呢 borrow books worth no more than 300 yuan free of charge， 能够借阅的图书的这个价值呢不能超过300元，同时呢是 free of charge， 是一个免费的意思哈， free of charge， 这个 charge C-H-A-R-G 我们学过是收费，前面这个 free 表示免费的意思哈， free of charge but have to be returned within 7 days， 7天内必须归还， it meets the local demands for readings and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public libraryin the area， 后面有一个 make up 表示说能够弥补的意思，弥补后面加一个 for 哈，弥补了某一个地区的一个匮乏一个匮缺哈，用这个词 make up for。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n the age of smartphones and iPads, the Pudong New Area is actively working to promote the idea of reading while also actively cooperating with the top scholars and musicians to give the district cultural identities. Newly renovated Lu Jiazui Library has turned the conventional public library into a themed reading venue and encoded with the local DNA.Sandwiched between the high-rises and city's bustling Lu Jiazui financial hub, it is designed to cater to the white-collar workers in the area, many of whom have overseas financial background. Officials said it is the city's first finance-themed public library. Nearly one-fifth of total 50,000 books are foreign editions. Select Zhangjiang is a perfect home for the geeks. It is located in the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home to startups,incubators, industry leaders such as China's largest audio platform Himalayas FM and e-learning platform Hujiang.com. So books on technologies not available elsewhere in the city can be found here. Select Zhangjiang has planned to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platform of its kind to locally develop black technology, referring to technology far more advanced than today's reality.大隐 Book Mall, the first reading venue and bookstore in Lingang area, also opened and is promoting the sharing book programs. Though officially a bookstore, it allows readers to borrow books worth no more than 300 yuan free of charge, but has to be returned within 7 days. It meets the local demands for reading and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public library in the area.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佩奇猪的家庭电脑，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I have another Peppa Pig story for you. Are you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Peppa Pig's Family Computer. Ding ding! Mummy Pig is working on the family computer. She is typing very fast. Mummy Pig has a lot of important work to do today. I hope Mummy Pig can get her work done. Ding ding! Daddy Pig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up for lunch. Daddy, Peppa asks, can we go and watch Mummy on the computer, please? Yes, as long as you don't disturb her, Daddy Pig says. So Daddy Pig is doing the cooking. And he's making soup.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make? Let's have a look. I can see potatoes, maybe some carrots, and some turnips. Yummy, yummy. Ding, ding. Mummy, Peppa asks, can George and I sit on your lap and watch you work? Yes, as long as you both sit quietly, Mummy Pig agrees. Oh, do you think George and Peppa can be quiet? I don't think so. Ding, ding. About a minute later, Peppa asks, can we play the Happy Mrs. Chicken game on the computer? Mummy Pig says, we can play Happy Mrs. Chicken later, but now I have to work. Ding, ding. Another minute later, Peppa asks, Mummy, can we help you work? Peppa taps away at the computer like Mummy Pig. Tap, tap, tap. No, Peppa, Mummy says. You mustn't touch the computer while I'm working. Ding, ding. Yes, George, Peppa says in a bossy voice. You mustn't do this. Peppa taps away again and the computer flashes. Whoop, whoop, whoop. Peppa, stop, Mummy Pig says. Sorry, Mummy, Peppa says. I was just showing George what not to do. Oh dear, have a look at the computer screen. Can you see a happy face or a sad face? We can see a sad face. Oh dear. Ding, ding. Daddy Pig, Mummy calls. Can you mend the computer while I finish the lunch? Oh, Daddy Pig says, I'm not very good with these things. Oh, what do you think? Can Daddy Pig fix the computer? Let's hope so. Ding, ding. Daddy Pig pushes a button. Daddy Pig pushes another button. Maybe if I switch it off and switch it on again. Ding, ding. Daddy Pig has mended the computer. Hooray, Daddy! Shouts Peppa. She and George jump up and down. Yes, Daddy Pig smiles. I am a bit of an expert at these things. What do you think? Is Daddy Pig an expert or did he just get lucky? Ding, ding. Now can we play? Asks Peppa. Yes, Peppa. Daddy Pig laughs as Peppa and George play Happy Mrs. Chicken. Mummy Pig says as she comes into the room, I see the computer is working again. Ding, ding. So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tory. Naughty Peppa and George. Mummy Pig had a lot of important work to do and they just want to play, play, play. So we should remember, if Mummy and Daddy are working, maybe we should be quiet and try not to disturb them. And then I'm sure they will let us play later.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Bye-bye.